OK，时间已经到了。乐乐，你们是不是要去上主日学了？也可以坐这边，不需要都坐那边。为什么？哦，了解，好。这样，这样，OK，好，我们先一起做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此，你召聚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此，就求你祝福我们这一群人，求你让我们这群属于你儿子的人，越加认识你的儿子，也就越加认知我们自己的身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基督论，关于基督位格的最后一部分，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是讲到基督位格和基督位格在三位一体里面是第几位格？今天的我们特别看基督第二位格和第三位格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讲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之后和第三位格圣灵之间的关系。我猜大家对这个概念，就是基督和圣灵，他们是不可分离的 inseparable companions， 不可分离的伙伴，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但是如果我想各位可以回想，我自己也是，如果你没有读这本书或者在学习这堂课之前，我们通常可能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之中，没有自己读经的时候也不太会注意到圣灵其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可分离的伙伴，就是圣灵在基督生命之中不可或缺所扮演的角色，或者他在我们基督身上所做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就是看这一段。基督顾名思义是什么？基督是受膏者 ，right？ 基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希腊文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受膏者这个概念，这个用词在旧约中重复的出现。受膏者通常在旧约里面，大家可以想到谁受膏吗？有谁会受膏？祭司会受膏，还有谁？君王会受膏，还有谁会受膏？Anointed， 有谁或者有谁领受上帝的灵，特别在他们身上彰显？ 先知 是吗？先知，祭司、君王，这个也是我们主，我们下一章就会讲到的三个职位。OK， 基督即是受膏者。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把耶稣基督好像是他的名字了，但是这个其实本来不是一个 proper name， 不是一个他特有的名字，这只是受膏者。那我这个我把声音关小一点，不是，他就是有一点好像太大声。犹太人所期望的那一位要来的，也其实就是受膏者，他们也是期待有一位受膏者要来。那我们知道他们的受膏者可能是比较像是那个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君王那一类的受膏者。但是受膏者这个名字，他是 anointed one， 应该就让我们知道圣灵其实必然在跟他的身份是有分不开的关系。受膏就是受圣灵恩膏。我们上一课就是在思想基督他是靠着信心并非凭着眼见在地行事为人，他需要祷告。其实上一章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是如此，他是凭着信心在地上活着，他就必然是定义上是什么？凭着，必然是依靠圣灵，对不对？依靠，凭着信心定义上就是一个依靠圣灵的action 动作行动，而且我们又认知信心是什么？信心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有 我有给你们，这中间有一个，有一段经文，那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在那哥林多前书在十二章在讲什么？哦，我们改革中都已经太不习惯灵恩 right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就是灵恩，圣灵所赐下的恩典。后来保罗在那一章里面有列下，有很多每个人领受圣灵的恩典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特别有什么蒙圣灵赐给他信心。当然不只是这段经文，我们也知道我们蒙恩得救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也就是说，如果信心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自己的行动，也的确我们需要有其信心行动，但是最终最首要最fundamentally 最基本的信心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就必然是借着他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如果说基督是凭着信心而活，那他必然是依靠圣灵而活。Okay. 如果他是祷告的话，他必然是依靠在灵里面祷告，他不可能是祷告定义上就是依靠圣灵的祷告嘛，就是基督徒祷告的定义，不可能祷告而不依靠圣灵。如果你祷告，你说你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那基本上那不是基督徒的祷告。OK， 那我们可以再思想什么样的基督论容许圣灵在基督身上工作？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多思想圣灵在基督身上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主的认知其实是已经没有圣灵在基督身上工作的空间，也就是说不容许也不需要基督圣灵在基督身上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是圣子的第二位格，就是那个圣the second person 子，他直接在基督的人性上做所有的工作，或者他负责所有他一切的动作行动，我们会问，那他需要圣灵干什么？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多圣徒们弟兄姐妹比较不自觉的直接的就是认为说，哦 yes， 他的确道成肉身，可是他取的那个人性，他背后的，你要说主体意识吗，或者粗糙点说他背后的灵魂，或他背后的所有的运作的原则，其实是原来他的圣子那个直接在他的人性上面运作。那这样子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经文中逼使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圣经中处处提到圣灵在我们的基督身上工作，他需要依靠圣灵，他自己也说，我若是靠着上帝的灵赶鬼，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他的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也讲，你们知道上帝怎样以大能和圣灵恩膏了拿撒勒人基督耶稣基督，他周游四方医病赶鬼做善事等等。如果基督我们就说是直接凭着他的神性在做他道成肉身的工作，那么他还需要圣灵干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基督论必须要忠实圣经，如果我们的基督论忠实圣经的话，就必须要有其空间或者理解，有其论述来解释圣灵在我们基督身上的工作。我们不断的会提到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并不是我们特别找他们麻烦，而是因为某些程度他们的基督论的理解其实也是一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好像有点理所当然的理解。我们并不是说特别要找他们麻烦，而是说借着检视其他的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检视自己的基督论是否，自己对我们主的认识是否有需要修正的。路德宗还记得他们有一个 doctrine， 他们的属性相通，我们有属性相通，但是他们的属性当中是讲说基督神性的属性直接传递给他的人性，最主要的是他的无所不在性、无所不知性和无所不能性，这些是直接传递的给基督的人性。那我们会说，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么基督为什么要依靠圣灵？你仔细，对不对？如果是如此，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话，那么他是否是真的有所不知呢？还是他只是做做样子？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之前已经有讨论这样的理解会引发出的一些问题。主要的是，这些问题就是让我们必须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解读圣经。譬如说，耶稣会说：“那日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或者他会经文中有讲说，他回到他的家乡的话，他不能够行什么神迹。马可福音第六章那里。罗马天主教也是面对其实是同样的问题，他们不是讲属性传递给基督的人性，但是他们会说基督一旦道成肉身，他就一次领受所有上帝的恩典， All the graces， 所有的恩典都已经赐给他，也就是说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凭着信心，他是有荣福直观的，所有一切他能够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他已经直接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个笼统的概念其实就是讲说，他在地上他不需要依靠信心，他不需要祷告。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是为我们立下榜样。这之前都提到，大家也有思想过这样子的基督论会带出什么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圣灵要在基督的身上工作，为什么他需要依靠圣灵。为什么尤其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以这么公开的方式、眼见的方式将圣灵浇灌在他儿子身上。关于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其实今天我们讲的是只是在细节之中更详细讲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的东西。可是我希望大家觉得这不是浪费时间。我教这本书已经在不同的教过三次四次，可是我自己都觉得每一次讲我自己也有学习啦，就是我觉得我讲的会比上一次清楚。我觉得我不知道宜馨怎么想，因为他两年前上过我第一次教基督论课。我后来回想那时候讲，我觉得应该是讲的乱七八糟，这次应该比较稍微好一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对你们来说的话，其实我是鼓励你们，你们应该自己发觉，我们虽然好像重复在讲某些同样的概念、同样的用词，但是久了以后，这些你就是学习一个新的言语嘛，你就自己不管是读经的时候或听到的时候，应该会有其益处的。OK， 好，改革中的基督论。我们是维持基督神人二性之完整，他的人性之完整，神性之完整，就是我们尽量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完整，来维持他完整之人性，而不让他的人性升华到一个程度，他已经不实质是人性。OK，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有限的不能涵盖无限的，就是人不能够变成神，受造物不是造物主。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凡受造的就是有限的，而有限的不能够涵盖、不能够包含、不能够 comprehend 无限的。OK， 如果你很认真看待这个原则的话，看待造物主和受造物中间的 distinction 中间的分别，其实路德宗的基督论或者罗马天主教的基督论就会变得如改革中神学家口中所说的，变成是 absurd， 就是逻辑上的一个谬论。你怎么能说他是人而他又全然都知无所不在，所有无所不能，这样子定义上其实他就已经是神。所以约翰欧文他有一个非常精彩也惊人也引起很多的争论的一句话，他说圣子位格就是 the second person， 他唯一直接运行在其人性上的工作就是将取其人性将自己 与自己联合，在为何中联合。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圣子他唯一直接在他所取的道成肉身那个人性上直接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个人性取来，在位格中与自己联合。更完整的是说，其他所有子道成肉身之后，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和中保的身份所行出来的，所做的，都是在圣灵中依靠圣灵所行的。约翰欧文说的，我们大家检视是不是如此？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还是只是一个神学家他忽然有的一个领受很惊人的概念，然后这个跟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为什么约翰和欧文会这么说？ Okay. 其实当我们在想任何的议题，在尤其在基督论里面，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论述会让你觉得很奇怪。每当我们问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你到最后都可以回答，用一个回答，因为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要不然我们不是很无聊在这边要讲一些好像很反我们本能领受的论述或话语，因为都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特别是跟我们救恩有切身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则大家也可以记得，就是基督论其实就是救恩论。你怎么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怎么认识我们如何得救，我们得救的身份。 OK，所以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我们知道是圣灵使玛利亚受孕的 ，right？ 圣灵的大能荫蔽了玛利亚，在我们会说是在他的玛利亚的腹中为他造了一个身体，为他造了一个人性，完整的人性，这么说吧 ，OK？ 所以正统的基督论不只是改革中，这个是加克顿信经，会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之所以这么说，之前已经提到，并不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玛利亚生出来的，也不是说玛利亚是真的是神的母，就是神母。OK， No， 我们主要这么说是强调基督位格之两性的合一性。第89页的翻译，我这次在看的时候，然后再跟我原来翻译的原稿比较，是有的时候华轩的编辑们，他们会有点自作多情吗？自作主张吗？把原来的一些其实是很技术性的用词，他们觉得不顺的，就把它改掉。你会发现你在89章翻译，他那个被编辑后来的 editor 编辑为位格的独一性，不是独一性，是合一性 ，the unity of the person。当我们讲位格的联合性或者合一性的时候，一定是在讲神人二性是联合在这位格之中，没有办法分开的。那么这个跟为什么当时在第五世纪的时候，他们辩论的时候，西元435年，加克顿信经编制出来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在意把这一段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 Theotokos 这个字放到里面去？因为当时，加克顿的会议辩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辩论，就是在争论我们尼西亚信经已经讲了，就是说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有神人二性，但是没有很详细的在阐述神人二性如何在基督的位格中联合。所以有些人就会说，这后来是笼统的归于叫做涅斯多利主义，他们会说你只能说玛利亚是基督之母，也就是说她是道成肉身的那个人性的母亲，但是你不能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他讲的是什么，他所在意的当然也是他要维持一个用意，可能是好的，他要维持就是说我们不要这样，上帝怎么可能是由玛利亚生出来的 OK， 这样子的言论，就是说这样子的基督论，涅斯多利主义的基督论，到后来衍生出一些非常奇奇怪怪的东西，甚至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教会中会时常遇到。其中一个是什么？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谁？谁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 是。 你不敢讲。对，我要。耶稣基督是上帝，我们可不可以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讲的是指的是那位格，位格的合一性。你没有办法把人性和神性拆开来。但是现在有些人在教导，在我们的处境中，在我们的神学院里面有教导 No， 你只能说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没错，但是如果你这个意思只是说他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之前花很多时间讨论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说。因为人性是抽象的，人性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动作，所有动作的单位都是其位格，而这位格是神人位格。因此我们会强调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 OK， 确实的，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这也关乎我们的救赎。如果你说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只有一个人，他只能顶多赎回一个人。 OK， 但是死在十字架上是其位格，是那个位格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罪应该所付出的工价。同样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神学家那时候非常在意。玛利亚的确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没有人会否认。但是如果你特别要强调，你只能说她是基督的母亲，而基督是指她的人性而言的话 No， 不，你同时也可以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因为耶稣基督其位格是神是人。这个是在强调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这个位格的合一性完整，就是两性的联合，你没有办法把它扯开来。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这是的确是有点技术性。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雅各是上帝的兄弟，并不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之中有一个兄弟叫雅各。 OK， 但是我们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位格他是上帝，他却真实成了人。按照人性来说的话，他的确有母亲，他的确有兄弟。OK， 好，这一段 OK 吗？OK， 耶稣倚靠圣灵、right? 我们知道他从小就需要学习，他的父每天必须要叫他醒来提醒他，给他受教者的耳朵，他以他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应该合理的理解他所有的默想，他的祷告，他的学习，他将他父的话语刻记在他心中，都是依靠圣灵而做的，就像每一个圣徒都必须如此。耶稣受洗，他受膏，在受洗的时候，耶稣的父，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父特别说这句话？为什么他受膏？或者我们也可以思想这样子。为什么父爱子？子从他母腹中就母怀中就顺服，而且子总是顺服、right? 他没有一次违背，没有一次退后，他顺服以至于死。但是我们也可以思想，为什么他可以顺服以至于死？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从上面来的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如果顺服必然是属灵的行动，必然是依靠圣灵，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刻苦己心，自己的努力咬紧牙根的顺服，那么我们可以说基督之所以能够顺服，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因为有圣灵让他可以祷告，因为有圣灵让他可以依靠他的父，因为有圣灵让他在父掩面不看他的时候，被他父离弃的时候，仍然提醒他，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仍然有复活的盼望。因此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因此他为了摆在眼前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我们可以说受膏者之所以受膏，是为了要叫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 我们看到在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必须顺服他的父，也就表示他必须顺服圣灵。那马可福音，我们刚看到那个经节的下一段经文，一章十二节。马可福音很有趣，他叙述我们的主受洗只用两节经文，然后下一节就是受洗之后，我们知道耶稣他就被圣灵带到旷野里面，然后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马可用的那个字是圣灵将基督扔到旷野里面去 expello， 把他扔出去，扔到旷野里面去，让他受试探。而他在旷野40天禁食，他就必然是禁食祷告，如果他不祷告，他就不能够抗拒魔鬼的试探。他需要上帝的儿子需要禁食祷告40天才胜过那三个试探。Just think about that. 如果他禁食祷告40天，他必然是依靠圣灵祷告， right? 因为祷告定义就是依靠圣灵祷告。因此，在旷野里面，他的子民40年试探上帝，上帝的儿子在旷野40天没有试探上帝，反而胜过试探， right? 因为他记得他父每天早晨所教导他的话语。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父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See, 我们现在开始将这些经文开始连在一起， right?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和以赛亚书第三个仆人之歌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他的父没有每天早上提醒他，给他受教者的耳朵，如果他没有学习他父的话语，他在旷野里就不会胜过试探，我们就不得救。他接着，他从旷野里是带着圣灵的大能回来开始讲道，特别是到他的家乡讲道。路加福音记录他的第一篇讲道，他带着圣灵的大能从旷野回来开始讲道，讲哪一段？以赛亚书61章。他在阐述他自己的身份，那个就是受膏者的 ，right？ 以赛亚书61章，有谁能够帮我们念第一节、第二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你看得到我们的主用这段经文来讲述自己的身份，他要传福音，他要医治，他要释放被捆绑的人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工作。但是他必须要领受圣灵，他的父必须要恩膏他，以圣灵恩膏他。所以你会听到你可能听到这样子的教导，就是基督受洗的时候，那是一个公开上帝要装备他，为他在地上的事工，用一种人眼可见的方法来装备他，就是讲这个圣灵要装备他的儿子来，如果没有装备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一切他应父要子所做的，子也乐意所做的，必须要有圣灵的装备。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三一神、非常 Trinitarian 的 theology。我们的神学好不好，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当我们在论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总是要非常的，你想到一就想到三，你想到三就想到一，总是非常的 Trinitarian。 也就是说，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连神学院的老师都会讲说，为什么要讲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讲以三一神为中心不是更丰富吗？以基督为中心就是讲以三一神为中心，就是认知在末世的时候，上帝是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就是认知他的儿子自己讲，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就是认知当我们讲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就是讲以恩高者为中心，受高者为中心，是父将圣灵浇灌在他儿子身上，装备他的儿子做他一切为我们所做救赎的工作。 OK， 因此他讲道的时候没有人像他这样讲道，本来要派去要抓他的兵丁，约翰福音第七章回来，官长说他在哪里，没有人像他这样讲道。然后马可福音记录他讲道是大有权柄的，不像其他的人，因为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没有人像他领受圣灵是这样子没有限量。然后我们看基督他如何行神迹。 OK， 基督他如何行神迹，为什么他能够行神迹，我只是自视的问你们问题， 我知道你们都知道问题，但是还是问一下 他怎么行神迹，依靠圣灵 right？ 但是你也知道，如果没有思想这个议题，没有仔细去看经文的话，我们 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更会，他当然能够行神迹，因为他是上帝，他是上帝儿子 right？ 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这就回到我们刚刚开始讲，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检视经文中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就是如果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可以行这一切神迹，或者做他一切他需要做的事情，其实他就是作弊，不是了吗？他做的这一切事情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就不能够，他的顺服就不能够代替我们的顺服，因为那个顺服不是人所行出来的顺服，因为他是上帝啊，他当然什么都能做，他当然能够上十字架，他当然能够战胜试探，他当然能够行神迹。如果是单纯这样子的理解，你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其实他好像是有点作弊，你其实已经在否认，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能够做这一切是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但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也讲，他并不是直接依赖他的神性，他的神性是透过圣灵然后赐给他能力，他必须依靠圣灵来行神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可福音第六章那边所讲的，他不能够行什么神迹，因为圣灵没有容许，不容许他，没有给他力量让他行神迹。或者马可福音第五章他会回头来说，谁摸我的衣服，我觉得我们应该就照字面解释，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他不知道那个妇人，漏血的妇人摸他衣服，他是真的不知道，圣灵没有让他知道 right？ 或者说那一天是什么时候，讲到末日的时候，只要再来的日子，他说连子都不知道，当时圣灵没有让他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 right？ OK，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基督论，这样子的理解，这样子的认真看待圣灵在我们主身上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忠实的读圣经 OK。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今天就是看基督倚靠圣灵，是从他出生一开始，一直到他上十字架，一直到他复活，都是倚靠圣灵而做出这一切所有的事。他倚靠圣灵顺服，因为他在客西马尼祷告，祷告定义上就是倚靠圣灵的行动。他如果不在客西马尼祷告，他上不了十字架。他倚靠圣灵顺服，经文直接讲他是凭着圣灵将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right。 这就回答为什么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因为他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他没有作弊，这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讲，他没有强夺与上帝同等的那个 prerogative， 或者强夺他的特权，本来就是属他本来应该有，他没有强夺，他是真的取了奴仆的样式。既然他真的取了奴仆的样式，他就不强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一切，他就必须顺服，而且是真正的顺服，依靠圣灵的顺服，按照他父旨意的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或者说我们之前也提到，人的定义本来就是要依靠上帝的灵与上帝有连结和相交团契的，这就是人本来的定义，就是上帝创造人本来的最终的旨意，最初也最终的旨意，人就是依靠上帝的灵与上帝有联合的 OK。 所以巴文克会讲到，我们在那本书里面应该有提到，有 quote， 说如果人是必须要依靠圣灵才与上帝有所团契、有所联合的话，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更是如此。Okay. 这就回到我们的问题，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约翰·欧文会这么说？他唯一直接的工作只是取了人性与自己联合，其他那道成肉身、中保的工作都是依靠圣灵做的。因为如果中保的工作要我们要有份于那中保的工作，如果那中保的顺服能够归算在我们身上，那就必须是他真实行出来，是人所行出来的顺服，按照他人性所行出来的顺服。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在基督身上工作是这么的重要。他不是作弊，他不是只是反正我是上帝，我什么都能做。Okay. 也就是如此，我们对我们的救恩就有缺据，我们就知道那顺服真的是可以归算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可以有份于那顺服。它并不是只是上帝的行动远远超越于我们，我们根本无份于那他所做的。Okay. 约翰·欧文在那个有趣点93页那边有提到，他说我们要如何成圣，我们要如何效法基督。成圣其实就是效法基督，因为我们被上帝拯救就是要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其实就是默想这一切，默想圣灵如何在我们的主身上工作，默想他的荣耀。Okay. 默想我们的主，他是真实的祷告，他是真实的整夜祷告、彻夜祷告，他是真实的匍匐在地祷告，是依靠圣灵。就像你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依靠圣灵。这样子，我们当我们检视，我们的主圣经中的耶稣的时候，对我们的成圣就成了非常具体的动力，因为我们就开始了解。这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这不是只是一个哦，耶稣他可以，我不行。这个就逼使我们，迫使我们要活出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所有的教导、所有的讲道，你必须总是将人的目光引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不能只是在那边说教，你不能只是讲到最后把基督引进来，为了因为我们是改革中要以基督为中心，你总是要帮助人，不管是哪一段经文，不管是哪一类的教导，总是要让大家看到最终是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以基督为中心这概念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或者一个很勉强的东西。像国俊上礼拜来他的讲道，就我觉得尤其一个神学生，哇，非常的就是很自然，你不会觉得他很牵强的把基督引进来，听懂我意思吗？应该就是这样子。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更激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不是凭着自己的吃苦的精神，不是凭着自己苦哈哈的在走天路，而是我们是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与你儿子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成人主义学的讨论，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当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主，你的儿子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因为他自己无非不是 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他自己也经历过我们的软弱，他自己也受过一切的试探，他自己也需要学习，他自己也需要祷告。这应该就更激励你的儿女，激励我们效法他，也更激励我们做我们本来根本就做不出来的。当谦卑的时候谦卑，当住口的时候住口，当勇敢的时候勇敢。主啊，求你赐福你的儿女，也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